第93回，甄家仆投靠贾家门，水月庵掀翻风月案。且说冯子英去后，贾政叫门上人来吩咐道：“今儿林安伯那里来请吃酒，知道是什么事？” 门上的人道：“奴才曾回过，并没有什么喜庆事。不过南安王府里到了一班小戏子，都说是个名班，伯爷高兴，唱两天戏，请相好的老爷们瞧瞧，热闹热闹，大约不用送礼的。” 说着，贾赦过来问道：“明儿二老爷去不去？” 贾政道：“ 疼他亲热，怎么好不去的？” 说着，门上进来回道：“衙门里书办来请老爷明日上衙门，有堂派的事，必得早些去。” 贾政道：“知道了。” 说着，只见两个管屯里地租子的家人走来，请了安，磕了头，旁边站着。 贾政道：“你们是好家庄的。” 两个答应了一声，贾政也不往下问，竟与贾赦各自说了一回话，散了。家人等秉着手灯送过贾赦去。这里贾琏便叫那管租的人道：“ 说你的。” 那人说道：“十月里的租子奴才已经赶上来了，原是明儿可到，谁知今晚拿车，把车上的东西不由分说都陷在地下。奴才告诉他说是府里收租子的车，不是买卖车，他更不管这些。奴才叫车夫只管拉着走，几个衙役就把车夫混打了一顿，硬扯了两辆车去了。奴才所以先来回报，求爷打发个人到衙门里去要了来才好。再者，也整治整治这些无法无天的差役才好。爷还不知道呢，更可怜的是那买卖车，客上的东西全不顾，先下来赶着就走。那些赶车的但说句话，打得头破血出的。” 贾琏听了骂道：“这个还了得！” 立刻写了一个帖儿，叫家人 拿去向拿车的衙门里要车去，并车上少东西，若少了一件是不依的，快叫周瑞。 周瑞不在家，又叫旺儿。旺儿晌午出去了，还没有回来。 贾琏道：“这些王八羔子一个都不在家，他们中年家吃粮不管事。” 引吩咐小厮们：“ 快给我找去。” 说着也回到自己屋里睡下不提。且说林安伯第二天又打发人来请。贾政告诉贾赦道：“ 我是衙门里有事，莲儿要在家等候拿车的事情，也不能去，倒是大老爷带宝玉应酬一天也罢了。” 贾赦点头道：“ 也使得。” 贾政遣人去叫宝玉说：“ 今儿跟大老爷到林安伯那里听戏去。” 宝玉喜欢的了不得，便换上衣服，带了贝明、扫红、除药三个小子出来，见了贾赦，请了安，上了车，来到林安伯府里。门上人回进去，一会子出来说：“ 老爷请。” 于是贾赦带着宝玉走入院内，只见宾客喧天。贾赦、宝玉见了林安伯，又与众宾客都见过了礼，大家坐着说笑了一回。只见一个长班的拿着一本戏单，一个牙户向上打了一个签，说道：“ 求各位老爷赏戏。” 先从尊位点起，挨着贾赦也点了一出。那人回头见了宝玉，便不向别处去，竟抢步上来打个签道：“ 求二爷赏两出。” 宝玉一见那人面如浮粉，唇若涂朱，鲜润如出水芙蕖，飘扬似临风玉树，原来不是别人，就是蒋玉菡。前日听得他带了小信儿进京，也没有到自己那里，此时见了又不好站起来，只得笑道：“ 你多早晚来的？蒋玉菡把手在自己身上一指，笑道：怎么二爷不知道吗？宝玉因众人在座也难说话，只得胡乱点了一出。蒋玉菡去了，便有几个议论道：此人是谁？有的说他向来是唱小旦的，如今不肯唱小旦，年纪也大了，就在府里长班，头里也改过小生，他也攒了好几个钱，家里已经有了两三个铺子，只是不肯放下本业，原就领班。有的说想必成了家了，有的说亲还没有定，他倒拿定一个主意，说是人生配偶，关系一生一世的事，不是混闹的的，不论尊卑贵贱，总要配得上他的才能，所以到如今还并未娶亲。宝玉暗忖夺道：不知日后谁家的女孩嫁他，要嫁着这样的人才，也算是不辜负了。那时开了戏，也有昆腔，也有高腔，也有葛腔、梆子腔，做得热闹。过了晌午，便摆开桌子吃酒，又看了一回，贾赦便欲起身。林安伯过来留道：天色尚早，听见说蒋玉菡还有一出《沾花魁》，他们顶好的首戏。宝玉听了，巴不得贾赦不走。于是贾赦又坐了一会，果然蒋玉菡伴着秦小官服侍花魁，最后神情把这一种怜香惜玉的意思做得极情尽致，以后对饮对唱，缠绵缱绻。宝玉这时不看花魁，只把两只眼睛独射在秦小官身上。更加蒋玉菡声音响亮，口齿清楚，按腔落板，宝玉的神魂都唱了进去了。只等这出戏进场后，更知蒋玉菡极是情种，非寻常戏子可比。因想着乐伎上说的是情动于中，故形于声，声成文味之音，所以知声知音知乐有许多讲究，声音之源不可不察，诗词一道但能传情，不能入骨，此后想要讲究讲究音律。宝玉想出了神，忽见贾赦起身，主人不及相留，宝玉没法，只得跟了回来。到了家中，贾赦自回那边去了。宝玉来见贾政，贾政才下衙门，正向贾琏问起拿车之事。贾琏道：今儿门人拿帖儿去，知县不在家，他的门上说了，这是本官不知道的，并无牌票出去拿车，都是那些混账东西在外头撒野及额头，既是老爷府里的，我便立刻叫人去追办，保管明儿连车连东西一并送来，如有半点差池，再行禀过本官，重重处置。此刻本官不在家，求这里老爷看破些，可以不用本官知道更好。贾政道：既无官票，到底是何等样人在那里作怪？贾琏道：老爷不知，外头都是这样，想来明儿必定送来的。贾琏说完下来，宝玉上去见了贾政，问了几句，便叫他往老太太那里去。贾琏因为昨夜叫空了家人出来传唤，那几人多已伺候齐全。贾琏骂了一顿，叫大管家赖生将各行当的花名册子拿来，你去查点查点，写一张谕帖，叫那些人知道，若有并未告假私自出去传唤不到一物公事的，立刻给我打了撵出去。赖生连忙答应了几个事，出来吩咐了一回，下人各自留意。过不几时，忽见有一个人头上戴着毡帽，身上穿着一身青布衣裳，脚下穿着一双洒鞋，走到门上向众人做了个揖。众人拿眼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，便问他是哪里来的。那人道：我自南边甄府中来的，并有家老爷手书一封， 求这里的爷们呈上尊老爷。众人听见他是甄府来的，才站起来让他坐下，道：你乏了，且坐坐，我们给你回就是了。门上一面进来回民贾政，呈上书来。贾政拆书看时，上写着：世交素好，气宜素敦，遥养昌为不胜衣切，地因废财祸浅，自分万死难偿，性遥宽宥，待罪边隅，迄今门户凋零，家人兴散，所有奴子包勇，向曾使用，虽无奇迹，人尚确实，倘使得被奔走，糊口有资，呜呜之哀，感佩无涯矣。专此奉答，余荣再续，不宣。贾政看完笑道：这里正因人多，真假道见人难，又不好确的。吩咐门上，叫他见我，且留他住下，因才使用便了。门上出去，带进人来，见贾政便磕了三个头，起来道：家老爷请老爷安。自己又打个签说道：包勇请老爷安。贾政回问了甄老爷的好，便把他上下一瞧，但见包勇身长五尺有零，肩背宽肥，浓眉抱眼，壳额长染，气色粗黑，垂着手站着，便问道：你向来是在甄家的，还是住过几年的？包勇道：小的向在甄家的。贾政道：你如今为什么要出来呢？包勇道：小的原不肯出来，只是家爷再次叫小的出来，说是别处你不肯去，这里老爷家里只当原在自己家里一样的，所以小的来的。贾政道：你们老爷不该有这样事情，弄到这步田地。包勇道：小的本不敢说，我们老爷只是太好了，一味的真心待人，反倒招出事来。贾政道：真心是最好的了。包勇道：因为太真了，人人都不喜欢，讨人厌烦是有的。贾政笑了一笑道：既这样，皇天自然不负他。包勇还要说时，贾政又问道：我听见说你们家的哥不是也叫宝玉吗？包勇道：是。贾政道：他还肯向上巴结吗？包勇道：老爷若问我们哥，倒是一段奇事。哥儿的脾气也和我家老爷一个样子，也是一味的诚实，从小只管和那些姐妹们在一处玩，老爷太太也狠打过几次，他只是不改。那一年太太进京的时候，哥大病了一场，已经死了半日，把老爷几乎急死，装果都预备了。幸喜后来好了，嘴里说道：走到一座牌楼那里，见了一个姑娘，领着他到了一座庙里，见了好些柜子，里头见了好些册子，又到屋里见了无数女子，说是多变了鬼怪似的，也有变作骷髅的，他吓急了，便哭喊起来。老爷知他醒过来了，连忙调治，渐渐的好了。老爷仍叫他在姐妹们一处玩去，他竟改了脾气了，好着的时候玩意儿一概都不要了，唯有念书为事，就有什么人来引诱他，他也全不动心，如今渐渐的能够帮着老爷料理些家务了。贾政默然想了一回道：你去歇歇去吧，等这里用着你时，自然派你一个行测。包勇答应着退下来，跟着这里人出去歇息不提。一日贾政早起，刚要上衙门，看见门上那些人在那里交头接耳，好像要使贾政知道的似的，又不好明回，只管咕咕唧唧的说话。贾政叫上来问道：你们有什么事 这么鬼鬼祟祟的。 门上的人回道：奴才们不敢说。 贾政道：有什么事不敢说的？ 门上的人道：奴才今儿起来开门出去，见门上贴着一张白纸，上写着许多不成事体的字。 贾政道：哪里有这样的事？写的是什么？ 门上的人道：是水月庵里的阿脏话。 贾政道：拿给我瞧。 门上的人道：奴才本要揭下来，谁知他贴得结实，揭不下来，只得一面抄一面洗。刚才李德接了一张给奴才瞧，就是那门上贴的话，奴才们不敢隐瞒。 说着呈上那帖儿，贾政接来看时，上面写着： 西贝草金年纪轻，水月庵里管尼僧，一个男人多少女，窝娼剧赌是陶情，不孝子弟来办事，荣国府内出新闻。 贾政看了，气得头昏目晕，赶着叫门上的人不许声张，悄悄叫人往宁荣两府靠近的夹道子墙壁上再去找寻，随即叫人去唤贾琏出来。 贾琏急忙赶至，贾政忙问道： 水月庵中寄居的那些女尼女道，想来你也查考查考过没有？ 贾琏道：没有，一向都是秦二在那里照管。 贾政道：你知道秦二照管的来照管不来？ 贾琏道：老爷既这么说，想来秦儿必有不妥当的地方。 贾政叹道：你瞧瞧这个帖儿写的是什么？ 贾琏一看道：有这样事吗？正说着，只见贾蓉走来，拿着一封书子，写着二老爷密契。打开看时，也是无头榜一张，与门上所贴的话相同。 贾政道：快叫赖大带了三四辆车子到水月庵里去，把那些女尼女道士一起拉回来，不许泄露，只说里头传唤。 赖大领命去了。且说水月庵中小女尼女道士等出到庵中，沙弥与道士原系老尼收管，日间教他些经忏，以后原非不用，也便习学的懒怠了。那些女孩子们年纪渐渐的大了，都也有个知觉了。更兼贾琴也是风流人物，打量方官等出家只是小孩子相，便去招惹他们。哪知方官竟是真心不能上手，便把这心肠移到女尼女道士身上。因那小沙弥中有个名叫庆香的，和女道士中有个叫做贺仙的，长得都甚妖娆，贾琴便和这两个人勾搭上了。闲时便学些丝弦，唱个曲儿。那时正当十月中旬，贾琴给庵中那些人领了月例银子，便想起法来，告诉众人道：我为你们领月钱，不能进城，又只得在这里歇着，怪冷的。怎么样，我今儿带些果子酒，大家吃着乐一夜，好不好？那些女孩子都高兴，便摆起桌子，连本庵的女尼也叫了来，唯有方官不来。贾琴喝了几杯，便说道要行令。 请香等说：我们都不会，倒不如划拳吧，谁输了喝一杯，岂不爽快？ 本庵的女尼道： 这天刚过晌午，混嚷混喝的不像，且先喝几盅，爱散的先散去，谁爱陪秦大爷的回来晚上镜子喝去，我也不管。 正说着，只见道婆急忙进来说： 快散了吧，府里赖大爷来了。 众女尼忙乱收拾，便叫贾琴躲开。贾琴因多喝了几杯，便道： 我是送月钱来的， 怕什么？话犹未完，一见赖大进来，见这般样子，心里大怒，为的是贾政吩咐不许声张，只得含糊装笑道：“秦大爷也在这里呢吗？”贾晴连忙站起来道：“赖大爷，你来做什么？”赖大说：“大爷在这里更好，快快叫沙弥道士收拾上车进城，宫里传呢。”贾晴等不知缘故，还要细问，赖大说：“天已不早了，快快的，好赶进城。”众女孩子只得一齐上车。赖大骑着大走罗，压着赶进城，不提。却说贾政知道这事，气得衙门也不能上了，独坐在书房内叹气。贾琏也不敢走开，忽见门上的进来禀道：“衙门里今夜该班是张老爷，因张老爷病了，有知会来请老爷补一班。”贾政正等着赖大回来要办贾琴，此时又要该班，心里纳闷，也不言语。贾琏走上去说道：“赖大是饭后出去的，水月庵离城20来里，就赶进城也得2更天，今日又是老爷的帮班，请老爷只管去，赖大来了叫他压着，也别声张，等明儿老爷回来再发落。倘或晴儿来了，也不用说明，看那明儿见了老爷怎么样说。”贾政听来有理，只得上班去了。贾琏抽空才要回到自己房中，一面走着，心里抱怨凤姐出的主意，越要埋怨，因她病着，只得隐忍，慢慢的走着。且说那些下人，一人传十传到里头，先是平儿知道，急忙告诉凤姐，凤姐因那一夜不好，厌厌的，总没精神，正是惦记铁槛寺的事情。听说外头贴了匿名揭贴的一句话，吓了一跳，忙问贴的是什么。平儿随口答应，不留神就错说了道：“ 没要紧，是馒头庵里的事情。” 凤姐本是心虚，听见馒头庵的事情，这一唬直唬正了，一句话没说出来，急火上攻，眼前发晕，咳嗽了一阵，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。平儿慌了，说道：“ 水月庵里不过是女沙弥女道士的事，奶奶着什么急？” 凤姐听是水月庵，才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 呸，糊涂东西，到底是水月庵呢，是馒头庵？” 平儿笑道：“ 是我头里错听了是馒头庵，后来听见不是馒头庵，是水月庵，我刚才也就说溜了嘴，说成了馒头庵了。” 凤姐道：“ 我就知道是水月庵，那馒头庵与我什么相干？原是这水月庵是我叫晴儿管的，大约克扣了月钱。” 平儿道：“ 我听着不像月钱的事，还有些阿脏话呢。” 凤姐道：“ 我更不管那个，您二爷哪里去了？” 平儿说：“ 听见老爷生气，他不敢走开，我听见事情不好，我吩咐这些人不许吵嚷，不知太太们知道了吗？但听见说老爷叫赖大拿这些女孩子去了，且叫个人前头打听打听，奶奶现在病着，依我既先别管他们的闲事。” 正说着，只见贾琏进来，凤姐欲待问他，见贾琏一脸的怒气，暂且装作不知。贾琏饭没吃完，望儿来说：“ 外头请爷呢，赖大回来了。” 贾琏道：“ 晴儿来了没有？” 望儿道：“ 也来了。” 贾琏便道：“ 你去告诉赖大，说老爷上班去了，把这些个女孩子暂且收在园里，明日等老爷回来送进宫去，只叫晴儿在内书房等着我。” 旺儿去了。贾琴走进书房，只见那些下人指指点点，不知说什么，看起这个样来不像宫里要人，想着问人又问不出来，正在心里疑惑，只见贾琏走出来，贾琴便请了安，垂手侍立，说道：“ 不知道娘娘宫里即刻传那些孩子们做什么，叫侄儿好赶，信喜侄儿今儿送月钱去，还没有走，便同着赖大来了。二叔想来是知道的。 贾琏道：“ 我知道什么？你才是明白的呢。” 贾琴摸不着头脑，也不敢再问。 贾琏道：“你干的好事，把老爷都气坏了。” 贾琴道：“ 侄儿没有干什么，按理月钱是月月给的，孩子们金钗是不忘记的。” 贾琏见他不知，又是平素常在一处玩笑的，便叹口气道：“ 打嘴的东西，你各自去瞧瞧吧。” 便从靴烟里头拿出个揭帖来，扔与他瞧。贾琴拾来一看，吓得面如土色，说道：“ 这是谁干的？我并没得罪人，为什么这么坑我？我一月送钱去，只走一趟，并没有这些事。若是老爷回来打着问我，侄儿便死了，我母亲知道，更要打死。” 说着，见没人在旁边，便跪下去说道：“ 好叔叔，救我一救吧。” 说着只管磕头，满眼泪流。 贾琏想到，老爷最恼这些，要是问准了有这些事，这场气也不小，闹出去也不好听，又长那个贴帖的人的志气了，将来咱们的事多着呢，倒不如趁着老爷上班，和赖大商量着，说混过去了就可以没事了，现在没有对证。 想定主意，便说：“你别瞒我，你干的鬼鬼祟祟的事，你打量我都不知道呢。若要完事，就是老爷打着问你，你一口咬定没有才好。没脸的，起去吧。” 叫人去唤赖大。不多时，赖大来了，贾琏便与他商量。赖大说：“ 这秦大爷本来闹得不像了，奴才今儿到安里的时候，他们正在那里喝酒呢，帖上的话是一定有的。” 贾琏道：“晴儿你听，赖大还赖你不成？” 贾琴此时红涨了脸，一句也不敢言语。还是贾琏拉着赖大央他：“ 护庇护庇吧，只说是秦哥儿在家里找来的，你带了他去，只说没有见我。明日你求老爷也不用问那些女孩子了，竟是叫了媒人来，领了去一卖完事。果然娘娘再要的时候，咱们再买。” 赖大想来闹也无益，且名声不好，就应了。 贾琏叫贾琴：“跟了赖大爷去吧，听着他教你，你就跟着他。” 说罢，贾琴又磕了一个头，跟着赖大出去。到了没人的地方，又给赖大磕头。 赖大说：“我的小爷，你太闹得不像了，不知得罪了谁，闹出这个乱。你想想，谁和你不对吧？” 贾琴想了一想，忽然想起一个人来，未知是谁，下回分解。